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都升华 一段情绪。每一次 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伴着这首非常热情洋溢的歌曲，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放这首歌呢，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哦，好像瞬间来到了一个地方。没错，这个代表性还是很强的，它就是夏威夷，一个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浪漫、充满了不一样，还有充满了火山地貌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两位好朋友要带着大家去热情的夏威夷，我觉得可能分享的目的地跟这个分享的嘉宾性格还真的是息息相关。这两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的热情，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啊。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老朋友，就是我们的花花木布花。 Hello，大家好。 是的，花花，这个上周就是咱们一起来说的美国的一个死亡谷国家公园，是不是？ 对， 今天呢，我们来分享夏威夷。那今天花花其实又带了一位新朋友，他就是夏威夷资深旅游达人，曾经在那儿生活过3年哈，就是 Summer， 欢迎 Summer。 Aloha， 大家好，我是 Summer。 是的，直接用了这个在夏威夷当地的打招呼的方式是吗？ 对 ，Aloha。是那个夏威夷是什么时候你在那儿待的3年？是 我12年去的，然后15年回来的，对，然后在那儿就是自己性格也特别 风嘛、嗯、那种、嗯、然后在那边念书的时候对对在那边念书的时候又经常出去玩啊什么的、嗯、所以就是也不能说旅游达人但是反正就是大大小小的一些知名的不知名的地方然后都去过对 嗯是的 Summer 应该是非常喜欢那一片土地哈那今天呢二位要带着我们一起去夏威夷感受一番因为花花也是在美国工作生活好多年嘛、嗯、肯定你对夏威夷也是有别样的情感之前也去过好多次、嗯、是吗 嗯 嗯好的那两个人性格不一样然后可能两位女生眼中的夏威夷也不一样一会儿呢我们就细细的来跟大家和盘托出啊首先还是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咨询环节二位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再聊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旅行号新鲜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的部分那高星级酒店宠物难入住这是一直以来我们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我想带着自己家的小宠物出门怎么办呢现在民宿对宠物是更友好的出门旅行家里的小猫小狗怎么办如果要是寄养呢它会主人会不放心那如果把它一个人留在家里呢那就更不放心了那由于国内大多数的酒店都不允许宠物入住使得很多主人假期出游前常常为了如何安置自己的小宠物而烦恼诶结果呢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允许宠物入住的酒店还只是一小部分尤其是高星级酒店对此限制是尤为严格只有一些民宿和经济型酒店或者单体特色精品酒店在逐步开放宠物入住那其实在这个大数据的显示是2017年我国宠物数量有2010年的9691万只大幅增加至1.68亿只那养宠家庭占比也达到了17%但是对于携带宠物入住酒店这一事情上呢记者询问了多家酒店集团得到的回复都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政策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国内星级酒店大多数都是禁止宠物入内尤其是不少于4-5星级的酒店就有明文规定禁止的但是经济型酒店虽没有明文规定一般也是不允许其实这个像 Airbnb 爱彼迎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现在呢已经设计了专门的搜索筛选功能就是可不可以带宠物房客可以在预订的过程当中方便查找允许宠物入住的房源同时房客也可以在房源描述中查看相关房源是否允许携带宠物或者在预订之前直接联系房东询问相关情况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啊反正呢现在是上线宠物房有携程的目前已经联合了15000余家宠物友好型的酒店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帮助爱宠人士筛选出能够携带宠物的酒店反正这些酒店都会涵盖全国334个城市主要为经济连锁型酒店这些占比大约是80%另外呢还有20%的高星级酒店那这些酒店会标明允许宠物携带宠物的这个字样截至目前宠物房预订量排名前10的城市为重庆丽江成都广州北京大理三亚深圳上海杭州有了这些对宠物友好的酒店之后呢带着自己家的小宠物出门一起旅行就不再是梦了来关注第二条资讯来自敦煌莫高窟它是办展呈现丝路书写艺术这又是一个跟文化和丝绸之路息息相关的哈。31日书写的温度从古代文献到书籍艺术展览在敦煌莫高窟开展该展览呈现了丝绸之路上中法两国的书写艺术展览分为书的诞生书的演变书的温度书之问四个部分由100余件文物及艺术书籍组成那展览当中有距今2000余年的汉简与麻纸有莫高窟出土的罕见这个回鹘文木活字还有亨利马蒂斯等法国著名画家亲手制作的艺术书那敦煌研究院介绍说这个展览通过呈现古今 东西方多形态的文字图像，试图寻找丝路沿线文化的共同性和连接点。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也表示说，那书写使人类文明得以传承，从上古时期的亚述泥板到近代的印刷本和现代的电子书，书写的过程折射人类文明的进步。这一展现中法两国书写艺术的展览将促进丝路东西两端的文化交流，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哈。在观赏和参观莫高窟的同时，还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呢，是由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和敦煌市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展览将免费对外开放。注意了，是免费免费免费，一直到10月31日，所以说我们还有2-3个月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哈。好，来关注下一条资讯，就是跟香港有关系哈。上半年访港旅客增了一成，内地旅客依然是主力军。经过了大幅的改革呀，或者说是他们的一些相关措施的出台，香港的旅游业现在呈现回暖的模式啊。这个数据呢也是进一步的证明。香港旅游发展局日前公布了上半年访港旅客的数据，1月至6月访港旅客超过了306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10.1%，其中内地旅客升幅显著，达到2367万人次，同比增长13.4%。香港旅游发展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说，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的数字这个一直在增长，主要都是内地旅客增长的带动。那在国际市场方面，长途市场有较佳的表现，旅客增长达到了2.6%，而短途市场方面呢，则因持续面对临近旅游目的地的竞争，表现是较为波动的，按年下跌了1.5%。那他还说，展望下半年，在环球经济及汇率的波动影响下，旅游业的经营环境将面对不同的挑战，增长或会受到影响。那旅发局将继续联合业界，争取更多不同客源市场的过夜旅客访港。那针对短途市场的情况呢，该局已经扩大夏季推广规模，并以家庭及年轻客群为重点的推广对象，通过积极与航空公司及其他业界伙伴的合作，推出优惠旅游产品，还会配合在港旅行的多项大型活动进行宣传，推出相关的旅游产品，多方面吸引更多的旅客。那旅发局还表示说，随着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及港珠澳大桥陆续开通，会通过不同的途径推广，以两大基建为主轴，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香港旅游体验。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哈，相信呢这个交通的越来越便利化，包括他们的一些定制化的措施不断的出台之后呢，香港旅游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最后一条消息我们来关注啊，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大巴在土耳其发生了车祸。据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和驻伊兹密尔总领馆的消息，当地时间29日10点左右，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大巴在土耳其南部安塔利亚省发生车祸，造成车上包括31名中国游客在内的33人不同程度的受伤。在此呢也是提醒广大的朋友啊，那如果要是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也希望这些受伤的乘客能够尽快的得到相关的救治和不同程度上的帮助啊，那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脱离危险。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资讯就播报到这里，马上有请今天的两位特别活力超级热情的美少女隆重登场，欢迎他们。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目的地就是热情的夏威夷，欢迎 Summer， 欢迎花花， 谢谢。 对，其实说到夏威夷，两位都是不敢说专家型，但是我觉得绝对资深啊，因为一个是在那儿待了3年，是上学、工作和学习嘛，然后花花也是在美国工作学习多年，肯定也是去过夏威夷很多次， 对，飞过去很方便， 是吧？然后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吧，两位 对于夏威夷来说，你们二位都有什么样各自的感受呢？谁先来？ Summer 先来 那我就先来。 好呀 Summer， 我觉得 Summer 性格特别好，特别热情， 人如其名嘛。 嗯，是的，热情的夏天一样， 不知道没有自知之明。 没有，我们就喜欢这样的。 嗯， 对，跟我们节目定位非常的相符。对， 对，所以我觉得夏威夷对我来说，在去之前确实真的就是觉得就是草裙舞 啊，对， 就那种 标志性的。 对对对，但后来你然后。椰树、阳光、沙滩， 嗯， 但是你去到那儿，你待了之后，你就发现其实草裙舞不是夏威夷的 哦， 对，草裙舞是大溪地的 哦， 夏威夷的叫呼啦舞 啊，呼啦舞， 对，呼啦 dance， 对他们， 那他也穿草裙吗？ 对，但他是树叶的 啊、哦， 一般来说会是树叶、哦，或者是就是那个他专门有自己的衣服，但是你看像草裙舞，然后。 哦， 我们大众意义上那种穿着草裙， 嗯， 然后跳得非常狂野、抖动的那个特别那个，还、那是大溪地的 哦。所以这个还真是啊，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树叶的就是夏威夷，然后那个水草的就是大溪地， 那种草干草的那种的，它 干草能抖起来了。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个人去了之后，我会觉得其实阳光沙滩固然是夏威夷在大众的一种印象中的一种，就是它的。被标签化的东西，但其实你去到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夏威夷真正吸引人的， 嗯， 除了阳光沙滩，其实它有很多东西，就每个岛都太不一样了。 哦， 对，你在每个岛都能找到。你觉得吸引人的东西、 哎、是的，就是因为好多朋友也去过夏威夷嘛，然后他们分享就是，哎，我去了夏威夷这个岛那个岛，像什么欧胡岛啊、考爱岛啊，还有很多火山岛啊之类的，然后就是不同的地貌和不同的风情。那花花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嗯，我之前就是在去之前就只是觉得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海岛， 嗯， 然后 跟其他的海岛并没有什么区别， 嗯，但是还是有很大很大区别， 是吧？ 因为每个岛都有每个岛的特色，而且可以上天入地，各种活动就是 真的吗？ 齐全 哦。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岛？ 嗯，我最喜欢的是毛伊岛。 毛伊岛，嗯，为什么呢？ 有钱人。 哎，马上吐槽就来了，有钱。对 ，Summer 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那个猫屿岛最贵是吗？ 没有，就是因为猫屿岛它就是很多酒店。 Oh, 它的高端品牌都在猫屿，像希尔顿的华尔道夫啊、然后威斯汀啊、Ritz Carlton 啊、那种酒店都大部分都在猫屿岛。 感觉躺枪了， 完了，这对一下暴露了身份。对，但我相信这些酒店就是这么多的高端酒店都会选择在猫屿岛去驻扎，它肯定是有一些原因的。对，因为这个岛肯定是风景还是会相对来说比较好。 山谷之岛 是吗？山谷之岛。 而且特别适合自驾。 哦，对，其实好多人去夏威夷也是会选择自驾哈。对，那自驾是二位你们两个特别推荐的一种游览的方式吗？ 当然我觉得在美国都这样吧。 嗯， 自驾的话确实是你能去到的地方、 嗯、 像比如说如果你自驾你在欧胡岛、 嗯、 那有一个地方肯定就是你抱团你肯定去不了的， 嗯， 拉尼凯还有那个卡伊鲁瓦，它在岛的东一点儿。 这是什么地方？ 它在岛的东岸，我们叫象峰海岸。 嗯， 然后那边的话，就它有一个沙滩叫拉尼凯，拉尼是那 拉尼凯， 对，拉尼是天堂的、 哦、 heavenly， 然后凯是海湾沙滩， 哦、 就拉尼凯就是 heavenly beach， 嗯， 然后就是说天堂那种。天国的海那种感觉， 嗯， 然后那边就被评为好几次都被评为全美最美的沙滩吧， 嗯、 是这样子、嗯、对。然后，但这个地方就是它因为一些当地的保护政策，就是你凡是有那个营业执照的那种大巴呀、 哦、 旅游巴士这些是不让你去的。 哦， 对， 那就只能说是自驾车， 你只能自驾 哦， 对，或者是你会搭公共交通到那个卡伊鲁瓦town。那里有一个凯鲁瓦小镇 哦， 然后你从小镇然后你再去到那边拉尼凯和凯鲁瓦 beach 的话会好一点。然后这个地方是以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嗯， 他不是夏威夷那个长大的吗？ 啊、哦，是的。 然后他每年回去、 嗯、 他都会住在那边。 哇，原来还有这么神秘的一个地方。那也就是我们假如说是跟团游的话估计是进不到这个地方了。 对对对、 嗯、 你跟团就没有办法去，但是你自驾的话就能去、 嗯、 只是那边停车位特别有限。 是吗？ 对对对，就是停车你得经常、哦、我们以前在那儿住的时候周末去就得起大早， 嗯， 然后去到那里得绕好几圈。 对，抢车位，就真的是抢车位。然后对我们自己喜欢去那儿就 hiking， 旁边可以去爬一下山，然后爬完了之后，对对对，徒步，然后下来之后，然后就海边就玩儿， 好爽啊！那可以自己带着，就比如说那个烧烤架啊什么的，在那野餐啊什么的吗？ 对我们，但是一般去那边就不会带烧烤架。我们烧烤架的话，就会在那个离市中心不会特别远的地方了。 嗯， 像那个阿拉莫瓦纳 Beach Park， 哦，它有一个就是海滨公园。 对对，海滨公园。哦、然后那地方就是离威基基也特别近，离 Waikiki 也特别近。 哦， 对，然后那边就是很多的 local， 我们说当地人周末也好，什么也好，就会去。相信花花之前去，如果你去到那，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就 family。就大家大家庭，然后在那里就聚会，然后他们外放的音响，然后甚至 还有外放音响， 对对对，还有你真的是会看到有人就自己带着乌克丽丽 啊， 然后在那儿就弹，对，搞个吊床或者那个沙滩椅， 我的天 哪，特别有情调， 我觉得这个太有情调了。 那你在夏威夷你会感觉就整个时光真的就慢下来。 哎呀，椰林树影这些都不算什么了，关键还有人文，对，还有一些自然的景观。就刚才说的这两个地方都是在一个岛上吗？ 对对，都在欧胡岛。 都在欧胡岛。对，就是好多人说欧胡岛啊到底是什么，就是大家说的都不是那么的具体。正好今天呢，这个 Summer 和花花给我们来一些具体的景点哈，也看到很多的朋友来发来他们的留言，然后看到有一个朋友说，哎呀，现在的人很喜欢出国旅游啊，尤其是那些美丽的海岛风光，每年都会吸引无数的小伙伴前去，像这个马尔代夫、巴厘岛就不说了，美国的夏威夷这也是大家常去的地方，我也好想去感受一番。对，夏威夷和这个我们所说的刚才说什么马尔代夫啊，还有哪怕说大溪地这种纯度假型的海岛，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它有一些探险的成分在里面。 是， 那你们就是夏威夷，除了刚才说的，咱们可以徒步，可以露营野餐，然后也有那种就是可以休闲的沙滩嘛，就纯躺着，然后看海啊，有一些海上的活动啊，这些， 我觉得还蛮多的， 是吗？ 特别多。以前像我刚刚说的阿拉莫瓦纳 Beach Park， 你就可以，那个又近。然后还有那个 Waikiki， 如果你往东一点走，那边有个叫那个 Kapiolani， Kapiolani 那个 Beach Park 那边，然后它旁边还有那个 Honolulu Zoo 动物园，然后再往里边走，对，然后再往里边走还有一个水族馆，然后那边也是很多 local 喜欢去那儿。近躺的话 ，Waikiki， 我觉得就是因为毕竟特别知名的旅游景点，人可能相对多一些，当然也很不错，就你去那儿一躺，然后你 只要有地方就行。 对对对对对。 就怕你吵不上。 对，但是像刚刚我说的拉尼泰 拉尼泰 对，然后那个阿拉莫瓦纳 Beach Park， 然后如果你往西还有什么伊瓦呀这些，还有北边的外梅亚贝， 哇，好多地方， 就很多，就夏威夷当地人，如果你要去过得像个当地人，你就带着沙滩那个浴巾，然后带瓶水，带点饮料，然后、 就足够了是吗？ 对，然后吃的我自己会喜欢带那个猫一 onion chips， 它那个薯片儿。然后贸易岛的那个洋葱特别棒， 薯片。 贸易岛的洋葱特别对，夏威夷当地的一个 brand， 然后叫猫一 onion， 然后我就带点那种吃的，然后就和朋友，然后组一堆，然后去我们这一小溜的，然后铺着沙滩。我以前特别黑，就喷那个猪晒油。 那是美黑之后的效果，那很好啊。 对对对，我美黑，然后就是大家还是注意擦防晒霜，防止皮肤晒伤。对，然后我就往那儿一躺，墨镜一戴，然后就好 一天啊， 一天真的就差不多，我们能戴一天。 我的天哪，就是去夏威夷真的就是你度假可以有很多种的方式。对 对， 那其实刚才咱们说的主要是在欧胡岛上啊。那如果我们要是去游览夏威夷，从北京出发的话，直接可以直飞到檀香山吗？还是怎么去会更方便一些？ 可以呀、可以直飞。现在北京和上海都有直飞，北京有两个，就夏威夷航空，我们的那个夏威夷的那个旗舰航空公司，他们可以直飞，然后还有国航、中国国际航空，这两个都从北京飞。上海的话呢有东方航空。对，所以说大家可以选这两个直飞的，然后其他也有大韩呐、韩亚呀，然后 JAL 啊这些转机，对，这个也可以。所以其实去夏威夷 不麻烦，我觉得 很快， 很快啊。 而且是就是从比如说今天是二十号，然后飞过去飞到那边是19号，然后 赚一天， 省了一天， 又省了一天。但是回来之后，对，但回来的时候一定你要把欠的补回来。 对对对， 对，一样的。嗯，是的。那去到那儿，我觉得一下飞机出了机场就能够感受到那样的热情了。对，他那儿空气也特别好。那比如说要是住的话，咱们建议说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就海边的酒店，还是说住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些地方呢？ 嗯，我个人比较建议，比如说瓦胡的，我们可以去选一些 Airbnb 的，比如说树屋、啊。 他那儿也有 Airbnb 吗？ 对，有树屋、哦、会比较特别。 哦、 然后，一般的如果自驾的话，会建议他在东南。 嗯， 对，东南就是那个 的 对 繁华的地方。 哦，就是在檀香山的东南部那一块儿、对， 其实威基基海滩就在整个南边嘛，檀香山的南边。如果你住东南一点的话，这可能就我就说嘛，花花还是有钱嘛。东南的 Airbnb 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攻略做足了。我觉得，因为夏威夷就是怎么说，停车位比较稀缺一些， 比较少， 对、 啊， 所以你住 YTT 的酒店，它几乎都是不包停车的， 哦， 你都得另付，然后你停车就得就每天出门转悠找那种免费的 free parking， 这个也挺烦的，其实， 对、哦，但是我听说好像比旧金山好吧，我之前去旧金山停一晚确实挺贵的， 是吗、大概多少钱你还记得吗？ 旧金山应该是 四十，哎， 六十， 现在六十， 一晚之间，一晚， 对，它就是 one night party。 我的天哪，一个晚上也就是就12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都不到，可能、哇，这么贵，我的天哪， 对， 贴不起。 所以在美国，我觉得玩很多人都是觉得停车位特别贵，所以大家都疯狂的抢 free parking。 啊、他会有那个免费停车位， 有 啊、 以前我们租房子的时候都是会问有没有 parking lot， 有没有。就反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看家门口的位置有没有那种街趴，我们就要街趴free parking。 街趴，快抢地方！ 要赶时间，在某一个区，就是某一个时间段，它会免费嘛，然后就要抢过去。然后 我的天 哪，到了时间就赶紧把车开走。 嗯。但是如果是住酒店的话，其实 像住酒店一般有，如果要是说星级很高的酒店，它可能也会包这个停车位吧。 嗯，看地方。 嗯， 像那个欧胡岛有4个酒店区域 哦、 就很多人可能不是特别知道。 嗯， 像它除了 Waikiki 的话，它是相当于就是酒店比较多，然后它的那种就是从度假村，高档度假村，然后一直到经济型的酒店 都有， 它都有。 明白。 就短短的一个。你就很小一块区域，但是你就是什么都能找到。 哎，这个酒店呢，我们先留一个悬念哈，看看到底是什么类型的酒店适合你呢？那我们一段广告和信息之后继续回来聊。 我们一起睡猫觉，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迷恋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需要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我想 杯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这首火星哥的 Just Where You Are， 然后我们又回到了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我们的，先来介绍新朋友啊，我们这次那就是资深的旅游达人，也是在夏威夷学习生活3年之久的 Summer， 欢迎 Summer。 哎，来来来来，重新打一声招呼。 哈喽哈，哈喽哈，大家好。 好的好的，热情的 Summer。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这个旅行行业的从业者哈，也是我们的一个可以说是专业级的旅游达人了，在美国工作生活很多年的花花木谷花。 Hello， 欢迎。 大家好，我是花花。 是的，上半段的两个姑娘真的是互相配合的说了这个夏威夷。你们俩也有一起旅行过吗？ 没有， 还没有， 后会有，以后可以有。 对，我觉得以后可以有哈、啊。我觉得以你们俩的性格，在这趟旅程一定不会寂寞的， 特别闹腾。 是的， 说段相声， 捧哏和逗哏都有、 你们俩是就是本身就是好朋友，好闺蜜是吧？ 网友， 网友啊，那今天算是网友见面，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第二次见 ，你们第二次见面就已经如此之融洽，像真的是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耶。 对，我俩兼容性都算蛮高的那一种， 兼容性。 在来之前见了第一面。 哦，是吗？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通过是属于这种工作上的认识吗？还是这个 朋友的朋友？ 哦，朋友的朋友。 对， 两个人都喜欢旅行，那我觉得第三次你们俩可能就是在一起去旅行。 对，把我俩共同的朋友撇下，然后我俩 是的。 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啊。今天呢，两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夏威夷，哎，那这个热情的地方，刚才说到这个交通的问题和住宿的问题哈， 嗯， 对，就是说刚才说这个维基基海滩那面是什么都有，然后呢，那刚才我们也说建议住在檀香山的东南部的一些地方， 嗯，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风景游人了，看你想就是接受什么样的一个档位哈，有这种高端的酒店，也有一些特色民宿。对， 要是觉得预算还是很充裕的话 啊， 嗯，很推荐去下欧胡岛的西边 Colina 区域。 哎，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呢？ Colina Colina 那边它都是度假村， 嗯， 然后值得一提它是四季啊，然后那个 JW Marriott 啊， 嗯， 然后还有一家迪士尼的酒店。 哇，迪士尼酒店， 这个 对很多人不知道 是吗？ 很多人不知道，就只知道迪士尼有那个， 推荐一下，嗯， 然后这个迪士尼的酒店叫奥拉尼。 阿欧拉尼， 阿乌拉尼， 阿乌拉尼， 对对对，嗯，然后它里边就是会有那个迪士尼的卡通人物，他们都穿着夏威夷花衬衫，阿罗哈衫儿， 哦哦哦， 对，这样，然后或者戴着花环，然后泪啊， 哦， 那种的一个酒店，嗯，对， 哇，这个高级了，那真的是很多人不知道哎，这个是在欧胡岛的西边的一个地方是吧？ 对 对， 叫 Colina， Colina， 大家一定要找这个区哈，啊，就是你搜一下这酒店其实就可以了， 嗯嗯， 我觉得还是很有特色的。行，那咱们说了住哈，啊，住基本上大致都了解了，在不同的岛上面呢有不同的住宿风格，嗯，那接下来就是吃，其实吃在这一环还是很重要的， 特别的重要，出去旅行吃不好，哦，我觉得我都玩不好。 对，那我想问问 Summer， 对于你来说旅行当中最重要的是吃吗？这个环节， 嗯， 你最在意的是哪些方面？吃喝玩乐鱼够油吗？ 吃喝玩乐我排个名的话，嗯，确实吃然后住， 嗯，吃和住，哦， 对，这两个，因为如果吃不好，嗯，休息不好，我觉得我玩什么也没办法， 嗯， 就提起兴来。 对，也是哈，啊，这个一看大原来大家都是吃货，你知道吗？ 而且中国人呢，民以食为天 呢，一提吃，哎，眼睛直放光。 对， 我就听见了咕噜咕噜。 是的，尤其中午这个点儿，你知道吗？如果大家没吃饭， 克制了。 对。接下来你需要努力克制一下，因为马上美食篇就要揭开了哈， 嗯， 但是好多人说那美国，去美国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有特色的，就是好像想到美式的除了汉堡牛排就没啥了，但是你说汉堡和牛排可能在其他国家你也能找到。对，所以美国或者说夏威夷这个地方它有什么特色的呢？就是必吃的非吃不可有吗？ 有。 是吗？什么呀？ 一下子是不是就坐起来了？ 坐起来 就是夏威夷，因为它受亚洲文化的融合，其实真的时间还就是很长， 嗯， 所以你去到那里你会觉得就是他吃的东西很符合你亚洲人的口味。 哎，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对，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改良后的日料啊， 嗯， 然后或者韩餐呐，啊 哦， 现在中餐馆越来越多， 哦， 对，我去年回去的时候还去吃了川菜，然后现在还有反正小龙虾马小， 哎呀， 对，就是贵可能贵点，但是确实，嗯嗯，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吃夏威夷当地人特别喜欢的叫阿希波基。 阿希波基， 阿希，阿希是吞拿鱼，夏威夷人叫吞拿鱼， 哦， 对， 阿 希，嗯，然后 Poki 的话是它一种做法，就是它生的，嗯，然后夏威夷人特别喜欢，就是我现在咽口水，你们感觉到 我听到了。 对，然后，嗯，他们就是会把那个阿希，他们会用 shoyu 酱油， 啊， 或者是 spicy， 啊， 放点 wasabi 啊，他就各种，你去到那个像有的那种店，他夏威夷有一家那个超市叫 foodland， 嗯， 嗯， 然后你去那里的话，他就会有很大一个 counter， 很大一个柜台， 嗯， 有不同的 poke， poke 都是那种生的做法，他，嗯，就会有章鱼的 啊， 然后阿希，然后还有其他鱼，哦，但我 都是生的，然后他用那种酱料给它腌制。 对对对，哦，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是 spicy 阿希， 哦，就是 spicy， 它就是稍微有点辣，那种 wasabi 那种辣，哦，但它又不呛鼻的那一种， 是属于香辣的那种型吗？ 嗯，很微妙，我觉得怎么去形容呢？也反正你不会真正感觉到就是辣的， 嗯， 这种感觉，但是就是有种味道， 嗯， 然后可能不太喜欢吃生食的朋友可以试一下那个的话，因为它就是你味道重的话你感觉不到那个腥味，然后你比较容易接受，接受度比较高一些， 嗯嗯嗯， 然后我们下面就超市里都有饭，你跟他说 Can I have a poke bowl，他就会给你一点米饭在下边热的， 他们还有米饭，啊， 对对对对， 哦， 然后呢就把那个阿希他就称嘛， 嗯， quarter pound， 嗯， 然后四分之一磅或者半磅， 嗯， 他就给你盖到那个饭上， 然后就给你一双筷子，而且我跟你说在夏威夷哪哪都有筷子、 哎啊、太好了，这太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了 真的特别棒，然后你就拿着那个就走了、啊、你就可以吃了。 我突然间想到像什么炒粉啊炒面啊这些是不是满大街都是？ 我觉得都有 都有，那边泰国菜拍泰 啊，泰国菜也有， 对，越南粉最爱，河粉吃粉、啊，完蛋了，我收不住了。 越南餐厅 越南 好吃， 越南餐厅就是那个火车头，是不是都已经做得很正宗了？ 他那肉多的，我跟你说，就是你吃到腮帮子酸 的。我跟你说，我想起我们楼下这个，我就不点名了。楼下那个越南粉和那火车头真的是抽条的很厉害，就给了两片肉。 哇，那个那边十二刀吧，可能差不多一份。 十二刀一份， 然后就那个肉就盖满了，你看不到粉儿。 嗯嗯嗯， 它端上来你看不到粉。 那我觉得好值啊，这边 好好 还好几十呢。 然后夏威夷还有那个比较推荐的，我自己没吃，因为我是回民。 嗯 他们就会吃那个夏威夷那个猪肉叫什么？想想那名字。Kaula Kaula 还有像、 Kaula、 我如果我说错，如果有观众朋友知道的纠正我一下、 嗯、 因为我不吃猪肉所以我不知道，好像叫 Kaula Pork。 嗯， 然后那个也是特别的有名， 是烧猪颈肉吗？ 是那种手撕的 啊，手撕的，手撕猪 肉好像是煮过，然后他们手撕、 啊、 然后如果你去夏威夷有几家比较出名的店、 嗯、 它就有那个 Kaula Pork 那个 hamburger、 嗯、 汉堡什么的、 哦、 对，你可以吃 那 个或者是三明治、 嗯、 对、 嗯、 然后我比较喜欢吃的还有一家叫那个呼哩呼哩烤鸡， 咦，这个挺， 然后还有在 这个 有在 吃过吗？ 这个我没吃过、嗯、 没吃过啊、 嗯！我感觉我去了一个假的夏威夷， 对， 我吃过虾饭， 虾饭让他给你们说虾饭，虾饭超 好 吃，在北岸有好多那种 food truck 对吧、嗯、 啊，行，我们先说那个烤鸡，烤鸡也是当地的那种做法是吗？ 嗯，对，它就是那种， 嗯， 我自己去的话看到过，因为我上次已经吃了虾饭就有点饱了，然后那家店开门时间特别随意、 哦、 你抓不到、 哦、就是那烤鸡那家店是吗？ 对对对，它那种一串的、 哦， 然后就这样摇 哦、 嗯，对。但是如果是去那家碰不到运气，还有一家可以去吃，叫猫一 Max， 都这 家也是吃 烤鸡， 都在可爱岛，它叫猫一 Max， 但它在欧湖岛， 哦、 不是可爱岛，说在欧湖岛， 都在欧湖岛。以上我们所说的，在欧湖岛去找啊，对 对，因为其他岛的我去吃的我也不是专家，因为住的时间不长，也都是找攻略呀， 嗯、 然后那种、 嗯。 但欧湖岛的话，就是因为我住在那儿、 哦， 我自己就会去搜。 哇，那你可以给我们介绍好多这种 特别多 吃的， 可以开个专题吗？ 对，我觉得可以开专题了哈。来，花花 一个月一期， 对，一个月一期来分享一下这个欧湖岛的吃，然后又有哪家神秘小店？ 对对对，我前方还有好多小伙伴都留在那边，前方发回报道，我在现场为您报道。 是的，又开了一家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餐厅， 需要汇总一下。 对， 花儿，你最喜欢吃什么？ 是的， 我特别喜欢逛那种夜市， 太好了，我也喜欢。 周五啊、嗯、周六周日他们会有定期的这种夜市、嗯、因为每个岛都会有这种夜市嘛、嗯、然后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然后还 他那个夜市主要有吃的，有卖东西的， 对对对， 就跟像那个东南亚的夜市那种差不太多，是吧？ 比、 嗯、 那个 欧湖岛的，你说那个夜市在檀香山的是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 嗯每个月这样 子，我就是个、 嗯、 你真的是 local， 你看吧。 对，我觉得 Summer 就像一个当地人一样的，已经是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 对，night market 啊、 嗯。然后那个地点，我在那一会儿的时候，它是在那个。Word 那边有一条街叫那个、嗯、完蛋了，一下子想不起来，夏威夷地名特别难记。 是刚才那个我们还说呢，说就是第一次你去到夏威夷 Summer 真的是完全听不懂那个、嗯、那个地方。 我坐公交车、嗯、美国那边报站和这边不太一样，这边 他 会跟你说、 嗯、 亮马桥到了、 嗯、 对吧、 嗯、 或者是那个 下一站 什 么 下一站红庙寺东这样子、 嗯、 那红庙东之类的。夏威夷他报美国，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因为我只坐过夏威夷的公交，他路他就是报这条路和另一条路交叉口 啊，他为什么要报这个呢？ 夏威夷 有 一条路，他有站牌，他那个站牌就这么叫的，就是那种。 哦。 然后像有一条路叫卡皮欧拉尼。 啊。 他是一个以前皇后的名字命名的，叫卡皮欧拉尼 Boulevard。然后还有竖着一条叫 Kiamuku。 啊 ，Kiamuku。 然后他跟你报这一条站的就是 Next Stop。 啊。 Kiamuku and 卡皮欧拉尼。 啊。 然后我第一次去坐的时候就是懵，就我该在哪儿下呀？那种感觉。 等会儿你再说一遍那个什么泥， 所以我们每次都开着谷歌地图。 哦，就是看着自己差不多 到站提醒是吧？ 到站了，然后我们就要下车了。 对，提前跟司机说好，我要到这个站，你觉得我还有几站？我数着点儿。 对，然后夏威夷的名字就特别多，你看什么 Kinka Mahamaha， 我的天，哎，这个怎么那么像泰国？ Kinka Mahamaha 是统一了夏威夷的国王，他在当地很受敬重，然后对 Kinka Mahamaha 就每年六月还有一个他的节日， 我的天， 如果大家正好去，还能看到那个花车游行什么的，哦，车队啊啊那种的，然后叫 Kinka Mahamaha， 然后 Waikiki 那条街不叫 Waikiki， 叫卡拉卡瓦。 卡拉卡瓦啊， 对，然后在旁边 的 卡拉卡瓦也是一个国王，然后卡拉卡瓦旁边那个叫库希尤，库希尤是王子的名字。 我的天，他们我知道了，他们的街道都是一个国王、王后、王子， 没错， 公主， 没错，就差不多都会有这些，然后还有一些夏威夷的名字 啊， 对，然后像什么 Kiamuku 啊，然后那种名字，但他们也有一些英文的纯英文的名字 ，King Street 啊。然后 School Street 啊，这种 相比来讲，从来没觉得英文这么的简洁。 然后夏威夷还有一条，还有一个区域，它街它就 First Avenue、Second Avenue、Third Avenue， 它就都是什么第几道、第几道、第几道，这样 还可以。 对，这样还可以记。我觉得这个名字你要让我记的话，我根本就记不下来。对，所以说，就大家还是得看着点地图，然后再一个就是，能自驾就是自驾吧。 对对对对对， 或者站在司机旁边。 我站在司机旁边，你问他，哎，我是不是在这儿下？ 司机会不会很烦？你不要打扰我。 对，开车时候请勿与司机交。 对，打打叉，不告诉你。对，这是，但是后来因为生活的时间长了，也就知道了，对吧？ 对对对。哎，咱们不是在说吃吗？ 对，在说吃。吃刚才 怕大家太饿。 是的，说的这个夜市的这个部分哈，那夜市你都吃到什么美食了呢？ 就像一些龙虾汉堡啊一类的，然后牛肉汉堡。 刚才说那个虾饭就是龙虾饭是吗？ 虾饭是另外一种， 是另外一种，它是什么？ 它是 米饭加上虾吗？ 加上那个奶油了，对吧？ 哦，加奶油， 加了奶油那天做出来的， 哇， 比较甜一点。 而且它在那边还有辣辣的，叫 spicy， 然后 有点像海鲜焗饭那种感觉呢。 哎，我 没 有 那个重， 恨不得给大家看。 真的吗？ 我有图片的， 来跟我们形容一下吧。 就是那个虾，它是会 哪种 虾，然后再炸，它就是那种大虾 啊，就是 那个 大虾， 对。 啊，还要炸一下过油， 对，类似，然后它就会把它那个 garlic 蒜，然后给它弄得香香的，然后放进去，那个虾就有蒜香，然后有辣椒，然后它又用黄油，就特别香。然后重要的就是它有饭。你知道吗？ 我发现了，对，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有个盖饭， 对 就可以了。 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我爸我妈去看我 啊， 去本土啥也吃不下。你我爸就是特别传统那种中国，一定要有米饭炒菜的那种。在夏威夷吃的倍儿香。 对，你知道叔叔说，对，因为他有米饭，你知道吗？ 对对对。 对，吃很重要。 对，吃真的很重要。所以说，在夏威夷吃这方面，大家完全不 看我 啊。 去本土啥也吃不下。你我爸就是特别传统那种中国，一定要有米饭炒菜的那种。在夏威夷吃的倍儿香。 对，你知道叔叔说，对，因为他有米饭，你知道吗？ 对对对。 对，吃很重要。 对，吃真的很重要。所以说，在夏威夷吃这方面，大家完全 不用担 心， 真不用担心。 对，就不管你到哪儿，烤鸡也好，牛肉汉堡也好，龙虾盖饭也好，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泰餐啊、日料啊，还有这个中餐、越南 菜、 中餐馆，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特别多，现在 在当地是不是中餐应该是比较贵的一种吧？ 还行吧，我记得当时我在那儿念书的时候，小肥羊开业 啊， 吃火锅。火爆的不得了，我跟您说， 一人流着口水，哎，怎么还不到我？ 然后真的，因为以前它只有日式的 啊， 沙布沙布 餐厅特别多 啊， 那边很多日本餐厅，而且很多还很有名，很难订。对，然后 anyway， 然后当时中国餐厅，然后火锅开业了，就好多人，我们就带当地的朋友去吃，排队。然后我一帮朋友没见过火锅，就问我说 What's this？ What's that？然后 鸭肠 ，it's done now， 猪脑 可以吃。那夏威夷没有那么多，但我觉得本土的有鸭肠什么的。在夏威夷的最多就到百叶了。 啊，百叶已经很难得了。 对，百叶，但是他还是得看，有的时候他就没有，他就说货进不到啊，或者是什么的。对，但牛肉特别棒。 牛羊肉肯定 对，牛羊肉肯定有。然后 他 还有那 个，就是切的工越来越好，他们会切成那种薄薄的片儿。 最开始是厚的、 哦、对对对、 哦、是吗 厚的、 嗯、然后还有自助酱料台，你知道当时那我朋友他们就是拉着我去说这是什么，这是腐乳，然后你不知道怎么翻译腐乳知道吗，就是你就、啊、 红色的豆 你就跟他说 酱豆， 你跟他说这是 Chinese sauce、啊 你就是哎呀快吃吧吃吧反正好吃就行了，你别管它是什么、 哦、泰椒小米椒、 啊、泰椒嗯，对啊，像什么小米椒朝天椒泰椒这些 现在反正越来越多、哦、我朋友他们说我走了之后就开了好多中餐馆， 你赶紧回去吧 特别的难受， 但我感觉火锅特别贵、嗯，因为我之前在洛杉矶那天晚上就特别特别想吃火锅、嗯嗯、然后在吃火锅结账的时候发现两个人花了200多刀， 二百多刀， 对， 我的天 哪，那是我吃过最贵的一个火锅，我可能吃的太多了， 还是有钱，我还是要戳他这一点，还是有钱， 你看你看又暴露了，对，200多刀，其实如果你要是说把它换成人民币那种的话。也不是说 其实我觉得算贵的、嗯、吃的东西的水平、嗯、夏威夷的消费水平其实一直都甚至比纽约还高， 因为它毕竟还是以度假和这种 为主，对，然后它就是你想它一个岛资源也有限、嗯、它很多东西你都得从旁边 对呀 过来、 啊、尤其你想火锅它牛羊肉可能当地还不是那么的成本那么高，可是那些酱料呢酱料真的是需要空运的所以你想它如果要是说自助的话那大家都想去吃那个酱料，有的人真的很吃料的，所以它必须要把这个价给提升上来， 然后夏威夷还有那个 嗯 比较出名的叫彩虹冰、 嗯、 Shave Ice、 那个、超好吃， 对那个而且很有名你知道吗，因为北岸叫哈雷伊瓦那个地方有一家那个彩虹冰、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嗯、奥巴马老去 啊，是吗， 对，然后现在你再去哈雷伊瓦那个小镇你就会看到好多人排，就你知道它有点像那个我们的清风包子铺 啊，我懂我懂， 总统、就 是、就 是那个主席套餐、啊、然后他们有个总统总统刨冰那种感觉、 啊、总统刨 冰是卖 彩虹刨冰 对你去那家就看到很多人排队、啊、但我个人因为那家就是比较有名，就是你知道名气比较大的那种店，然后我们自己会去吃的可能就找一些小店然后吃那种，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吃的甜点在那边有一家是叫 Acai Bowl， 嗯 Acai 是巴西莓好像是什么、 哦、 对那种，然后它就是哎呦反正太好吃了，我 太好吃了， 然后 也是刨 当地的蜂蜜， 嗯哇天哪不要说了我要饿死 我那些特别特别棒，还有、嗯、夏威有很多家那种自己手工的冰淇淋店， 太好了，我发现不能说吃我们要刹不住了， 受不住了， 对，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对，谢谢 Summer 谢谢花花，下次再来继续说夏威也好吃的好玩的哈， 吃的 一定一定 对 好，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 我叫西嘴雀，体大而胖墩的偏褐色雀鸟。我们嘴大而尾较短，具有显粗的白色宽肩斑，雌雄几乎同色，性情胆怯，经常隐藏在枝叶茂密处，平时发出响亮的叫声，有时还能听见我们在树上用嘴切剥果实的声音，飞翔很快，微呈波浪状，食物一般以植物种子比如鱼子松子等等为主，也兼吃昆虫，巢很坚固，由嫩枝花梗地衣毛羽等筑成杯状，隐滞于树上或荆棘间。我们在北京结群栖息于山地和平原的针叶或者是阔叶林中，大兴的南海子就是我们西嘴雀的栖息地之一，这里树木茂密，水源充足，

相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几度红尘，伤痕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